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周吉敏的散文《温州台阁》，金明池遗风今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贾岛的雪晴晚望。 台阁既不是楼也不是台，而是一种带有楼台的观赏性很强的大船。在周吉敏的老家温州，端午节赛的不是龙舟，而是女子划的台阁。今天我们就通过欣赏周吉敏的散文《温州台阁》，金明池遗风今犹在，了解这个很特别的风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山上最后一朵桐油花落下时，端午节就到了。那些蛰伏在水岸村庄里的龙舟，欢快地沿着塘河的吱吱呀呀飞出来，花花绿绿歇在会昌湖面上。龙舟竞渡，带水成锅皆有。吴乡温州是瓯越故地，水乡泽国，水性天生，自是比别处热闹。但有一样则异于他处，就是划台阁。台阁似龙舟又非龙舟，纯属观赏，叫采芳龙舟或水上台阁。乡人在一条长35米、宽4米的龙舟上搭建2层的亭台楼阁，台阁通体彩漆，贴金装饰，张灯结彩，金碧辉煌。上层天花板上手绘了2000多条蛟龙，下层两舷开设井窗，陈列打铁匠、理发师、屠夫、郎中等民间36行人物。这些古装木偶接通了电源就忙活起来，还有戏曲人物扮演，乐队演奏，船头船尾有艄公艄婆把舵，也仿龙舟全槽安排36个划手，不过都是女子，个个胭脂敷粉，头戴珠花，打扮成古代侍女的模样。疾风过江，旗脚飞扬，鼓声呐喊声打成一片，人和水的沸腾中，台阁游弋河面，远望似海市蜃楼，近看这些木偶人再现似曾相识的生活，犹如看夕阳景。众人争先观赏，指指点点，却少有人知道台阁非凡的家世和昨天。就如今天披发者不知古代欧人早已有披发雕身。温州端午划台阁的习俗盛行于清中晚期和民国时期。温籍台湾作家齐君有一篇散文《小仙童》，回忆了儿时端午节看台阁的一幕。文中写道，有一年闰五月，几个乡的乡长联合举办扩大庆祝端午节，热闹非凡。我有老长工阿荣伯牵着到邻村去看比龙船更好玩的台阁。那是一条高高的平头船，船上是张灯结彩的亭台楼阁，高高的楼顶上竖着一根木桩，上面挂着一块木板，木板上骑着一个小孩，红袄绿裤，圆嘟嘟的脸上擦了厚厚的胭脂粉，鼻梁中一点红珠点，头顶一根冲天小辫子。阿荣伯说那是小仙童，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扮的。阿荣伯说当然是男孩，女孩哪有资格高高挂在上面呢？船在微微的摇摆，小仙童也在空中荡来荡去。与考察民俗来说，这是一份好资料。这段苦味的文字在今天成了民国时期温州划台阁的历史见证。民俗在传承中演变，你不知道是谁悄悄在这幅图景上改了一笔，或者是添上一笔，最初的意志已隐退在某个细小的事物背后。从清到民国，台阁上的秋千已经变成小仙童，男孩替代了女孩，戏耍变成了信俗。到今天小仙童也不见了，有几个孩童扮演戏曲人物在台阁上向人招手。 清代台阁上的秋千只不过是宋代水秋千投影下来的斑驳影子。宋朝朱翼的诗《雀翼金鸣三月天，春风引出大龙船，20余年成一梦，梦中游记水秋千》。对于水秋千做文字解说的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 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杆，左右君乐，于后兼交。而作图解的是元代画家王振鹏所绘的鸡鸣池征标图，画中可见有一前一后两只秋千船相伴而行，前面船上的秋千架正荡向前方，一人腾跃半空行将入水，而后面船上的秋千正往后荡起，荡秋千的人是男性百戏人，船上可见古笛乐队助兴。宋汴京开封府皇宫后院的鸡鸣池上，除了秋千船，还有百戏人上杆，水傀儡表演，所有的翻腾作浪衬托着池中那只庞然大物大龙船，它是一个象征物，或天上宫阙，或水中蛟龙，或人间的帝皇，人间没有之二，如果把温州台阁放置池上似乎没有不妥。王氏的大龙船画得很童话，一条昂首卷尾的龙舟上载着层楼亭阁，不应该是塞满了楼阁。孙基先生在《鸡鸣池龙舟和水戏》一文中说，甲板上的建筑物拥挤不堪，王氏在历史画卷中居然把大龙舟画成玩具，显然是描摹南宋李松的天中水戏图。看到这儿我笑了，我倒是看到了温人像水一样的灵活性。这位元代著名画家是温州人，因善画而深得元仁宗宠爱，掌管历代图籍，诗人誉为元纪界画为第一，有龙舟图卷、龙舟竞渡图卷、宝金竞渡图卷、鸡鸣池征标图等存世。一村一船变一帮，处处起脚争飞扬。王氏善龙舟画，得了家乡龙舟竞渡的滋养是不容置疑的。温州台阁从这位著名的温籍画家的征标图中受到启发而由此传承也不无可能，时间的往返我们无法看到。孙基先生的这篇文章旨在考证天津艺术博物馆一幅描绘北宋开封府鸡鸣池龙舟观水戏的宋代绢画，与王振鹏的画以及张择端的《庆宁上河图》之间的关联。孙基先生佐证，宋代绢画无疑是张择端《上河图》未残本的末端南宋传摹之本，并设想王氏在挥毫前其底样就是《上河图》未残本，那就弥补了《上河图》一失部分的风貌了。宋代绢画的鸡鸣池大龙船画得真实细腻，比例协调，跟温州台阁平底船的形制更是接近。孙基先生给温州台阁也找到了更确切的老祖宗。 宋氏南渡，龙舟水戏带入临安，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龙舟征标，清洁可观，有鸡鸣池之遗风。温州台阁何尝不是鸡鸣池遗风？温州博物馆收藏了有一件清代瓷器台阁，与鸡鸣池大龙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流落民间的简体版皇家大龙舟，似隐姓埋名的皇室后裔，安于东海一隅，不由勾连了南宋建炎四年的事。金兵大举南下，宋高宗赵构南逃，驻跸温州，以周至为行宫，大批的宗室勋戚直奔温州，迁入永嘉、乐清、瑞安定居。乐清高傲之高姓和南宅之南姓，即当年高宗护从的后裔。舆图换稿，风流雨打风吹去，宋氏皇家大龙舟穿越历史的罡风，在欧域传统民俗的包浆中传承下来。温州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在其《温州民俗大全》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当台阁在南塘河和小池河宽阔的江面上缓缓地游行，龙舟两边小船移聚，竟以靠近欣赏为快。还有一种较大的游船，两舷置木栏杆，上盖白布，似一架小凉床，名曰牡丹亭，接系富裕人家的女眷坐在其中，跟着台阁悠然观看。当台阁滑进内河时，沿岸人山人海，近水楼台的闺女则开窗而望，在欢声笑语中，岸上如有人用红绸扎在竹竿上挂出，名曰挂红。于是台阁进退各划三次，名曰划三趟，随后将红绸收去，谓之收红。温州台阁曾一度衰落，上世纪的1933年温州最后一次划台阁，此后再未举办。40年代初， 因龙州竞渡发生了南唐河死伤惨案，被禁华。文革时期，龙州沦为四旧。改革开放以后，龙州复兴，华台阁却未再出现。水上台阁在老一代人的讲古中流传下来。回忆是另一条河流，台阁一直在这条河上墨韵不息，却把一颗神秘的种子埋进听者的内心深处。 2003年，种子破土，时年林春威50岁。这位从小常常听爷爷讲端午滑台阁的唐河人家的女儿，与几个好友一起，凭着一张褪色的民国滑台阁的老照片和爷爷那里听来的一些模糊描述，走上圆梦之路。前后经历了10年，一共打造了4艘台阁，第一艘建成就解体，第二、第三艘台阁均为陆上台阁，无法下水，直到第四艘。2012年端午节，第四艘台阁试水成功，消失70年之久的温州台阁从历史中醒来。那一刻，我在场，我跟着台阁缓缓穿过长长的唐河水域，穿过黎明前的黑暗，到达会昌湖时，一座城正好醒来。一路上，我感觉到被一种隐秘的力量托举着，华丽的台阁倒影水中，人面如桃花相迎，一河的流光溢彩，东海一隅的富丽从这座流动的台阁上氤氲开来。采访龙舟做水戏，分明是时光河上游飘来的古典温州。 好了，周吉敏的散文《温州台阁》《金明池遗风今犹在》我们欣赏完了。端午已过，明年还会来。正如这代表着东南富庶繁华的水乡生活的台阁，曾经消失又再次出现。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贾岛的《雪晴晚望》。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中唐时期的诗人贾岛所作的五言律诗《雪晴晚望》。倚杖望晴雪，溪云几万重，樵人归白屋，寒日下微风，野火烧刚草，断烟生石松，却回山寺路，闻打暮天钟。816年，诗人贾岛在长安应举落地。第二年，他与弟弟寄居在长安西南的草堂寺，就是在那里，他写下了这首《雪晴晚望》。这首写景诗描绘了一幅寒寂的空山晚晴图，诗句淡笔勾勒，意象清冷，空旷寂寥。诗的大意是：独倚竹杖，眺望雪霁天晴，只见溪水上的白云叠叠重重。樵夫正走回那白雪覆盖的茅舍，闪着冷光的夕阳布下微风，野火燃烧着山上的蔓草，烟风断断续续地缭绕着山石中的古松。 我走向返回山寺的道路，远远地听见了悠扬的木钟。诗中所提到的山寺，也就是草堂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卢县龟峰山的北麓，创建于东晋，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这座寺院最早是后秦皇帝姚兴所建的逍遥园，后来姚兴迎请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这里居住，大师以山草为堂翻译佛经，草堂寺也由此得名。草堂寺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三论宗的祖庭，也是第一座国立翻译佛经的译场，可以说这是佛教中国化的起点。今天寺内依然供奉着一座国宝级文物鸠摩罗什舍利塔，它建于后秦时期，舍利塔雕刻精绝，色泽玉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舍利塔前有两株苍翠的柏树，柏树间有一眼直径只有十几厘米的小井，这就是草堂寺著名的景观二百一眼井。据说鸠摩罗什圆寂后被火化，然而舌头却始终烧不烂，他的弟子便收拾好师父的舍利，建造舍利塔来纪念他。而那眼小井原本是供寺内3000僧人饮水的水井，可是有一天井口忽然长出一朵莲花，众僧把小井挖开，发现莲花的根就长在了鸠摩罗什的舌头上，这大概也就是口生莲花的由来吧。于是僧人就在井旁栽种了柏树，将井保护了起来。舍利塔北面有一片竹林，穿过竹林，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上矗立着一座很不显眼的六角形木质古亭，亭内的柱子已经非常斑驳，而亭子正中也有一口井，井台修得很高，井深大约有20多米，而这口井就是号称潼关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的来源。每年的10到11月，天气转寒，气温下降，在天气晴好的清晨，便能看到一股白气从井中冉冉升起，在寺院上空缭绕盘旋。据当地人传说，古井的井壁上有一块石头，每当一条蛇卧于石上，就会出现这种白气。而事实上，经过科学家的勘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烟雾，是因为草堂寺附近有明显的地热异常，那一片地带存在着一个地热田，每年秋冬的早晨天气寒冷，空气潮湿，井内喷出的热气一时不易散失，便和空气中的水气凝聚为一体，就生成了这一罕见的景象。因此前往草堂寺的最佳时节非冬季莫属，如果足够幸运，您不仅可以看到草堂烟雾的奇景，也可以多少感受到诗人贾岛当年写下这首诗时的心境吧。倚杖望晴雪，溪云几万重，樵人归白屋，寒日下微风，野火烧钢草，断烟生石松，却回山寺路，闻打暮天钟。